这是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，一切录音都为公众所有。如果您想知道更多有关 LibriVox 信息或者提供志愿服务，请参看 LibriVox.org 的网站。狄公案，作者无名。第九回，陶土工具皆无辞，狄县令开棺大宴。却说狄公见周氏问他开棺无伤，诬害良民，律例上是何处分？狄公冷笑一声道：“本县无此胆量，也不敢穷追此案。昨已向你婆婆说明，若死者没有伤痕，本县先行自己革职治罪。此时若想用言恐吓，就此了结这案件，在别人或可为如蒙混，本县面前也莫生此妄想。”传令将唐氏、周氏先行带往尸场，一声招呼，那些差役也不由他辨别，早已将他二人拖下，推推拥拥上了差轿，直向高家洼而去。狄公随即也就带同邢武等人坐轿而去。一路之上，那些百姓听着开棺接宴，皆说轻易不见的事情，无不携老扶幼随着轿子同去看望。约有午初时分，已到黄华镇上，早有何凯带土工陶大喜前来迎接，说道：“尸场已布置停妥，请太爷示下。”狄公招呼他两人退下，向着洪亮道：“如前日在玉堂里面听那元武说，那个洗澡的后生就开店在毕家左近，如此刻且去访一访，是何姓名，到高家洼回报。本县今日量来不及回城，开宴之后就在前日那客店内暂作公馆。”吩咐已毕，复行起轿前行，没有一会时节，早已到了前面。只见坟冢左手搭了个芦席棚子，里面设了公案，所有听差人众皆在右手。芦席棚下挖土的器具已放在坟墓面前。狄公下轿，先到坟前细看了一遍，然后入了工作，将陶大喜同周氏带上，问道：“前日本县在此，如说这坟墓是毕家所葬，此话可实在吗？此事非比寻常，设若开棺接宴，不是毕顺，这罪名不小，那时后悔就迟了。”陶大喜道：“小人何敢撒谎，现在他母亲妻子全在此地，岂有讹错之理？”狄公道：“非是本县居职，东周氏百般奸恶，他与本县还问那诬害良民的处分呢。若不是毕顺的坟冢，不但阻碍这场香宴，连本县总有了罪名了。如且据了结状，若不是毕顺，将如照例承办。”遂向周氏说道：“如可听见吗？本县向为百姓理案，从无袒护自己的意见。可知这一开棺，那尸骸骨就百般苦恼。如是他结发的夫妻，无论谋杀这样，此时也该祭拜一番，以尽生前的情谊。”说着就命陶大喜领他前去。毕顺的母亲见狄公同他媳妇说了这话，眼见的儿子翻尸倒骨，一阵心酸，忍不住嚎啕大哭，揪住周氏说道：“我的儿啊，我毕家就如此败坏，儿子身死已是家门不幸，死了之后还要遭这祸事，遇见这个狗官，叫我怎不伤心？”只见周氏高声地说道：“我看你不必哭了，平时在家容不得我安静，无辜带人回来找出这场事来，现在哭也无益，既要开棺接宴，等他验不出伤来，那时也不怕他事官事府。皇上立法叫他来治百姓的，未曾叫他害人，那个反做的罪名也不容他不受，叫我祭拜我就祭拜遍了。”当时就将他婆婆推了过去，自己走到坟前拜了两拜， 不但没有伤心的样子，反而现出那吟泼的气象，向着陶大喜骂道：你这老狗头，多言多语，此事在他面前讨好，开宴之后亮也走不去，你动手吧，祖奶奶拜祭过了。陶大喜被他骂了一顿，真是无辜受屈的，因他是个苦家，在市场上面不敢与他争论，只得转身来回狄公。狄公见周氏如此洒脱，心下想到，我虽欲为避顺申冤，究竟不能十分相信，亦是死者的妻子，此时开棺翻骨就该悲伤不已，故令他前去祭拜，见他的劝进，哪知他全部悲苦，反现出这凶恶的形象，还有什么疑惑，必是谋杀无疑了。随即命土工开挖，陶大喜一声领命，早与那许多伙计铲挖起来，没有半个时辰，已将那棺臼献出。众人上前将浮土扶了去，回禀了狄公，抬至宴场上面。此时唐氏见棺臼已被人挖出，早哭得死去活来，昏晕在地。狄公只得令人搀扶过去，起身来至场上，先命何凯同差役去开棺盖。众人领命上前，才将盖子掀下，不由得一起倒退了几步，一个个吓得吐舌摇唇，说道：这是真奇怪了，即便生死不明，绝不知一年有余，两只眼睛犹如此睁着，你看这形象岂不可怕。狄公听见，也就到了棺臼旁边，下里一看，果见两眼与核桃相似，露出外面，一点光芒没有，但见那种灰色的样子，实是骇异。乃道：必顺，必顺，今日本县特来为汝申冤，汝若有灵，敢将两眼闭去，好让众人近前，无论如何，总将你这案讯问明白便了。哪知人虽身死，阴灵实是不散。狄公此话方才说完，眼望着闭了下去。所有那班差役以及闲杂人等无不惊叹异常，说这人谋死无疑了，不然何以这样灵验。当即狄公转身过来，内有几个胆大差役先动手，将毕顺抬出了棺木，放在尸场上面，先用炉席邀了阳光。仵作上来禀道：尸身入土已久，就此开宴恐难献出，须先洗刷一番，方可依法行事，求太爷示下。狄公道：本县已知这缘故，但是他衣服未烂，四体尚全，还可从简相验，免令死者再受洗刷之苦。仵作见狄公如此说，只得将尸身的衣服轻轻脱去，那身上的皮肤早已朽烂不堪，许多碎布粘在上面，欲想就此开宴，无奈那皮色如同灰土，仿佛不用酒喷则不明伤痕所在，只得复行回明了。狄公令陶大喜择了一方宽展的闲地，挖了深塘，左近人家取来一口铁锅，就在那荒地上与众人烧出一锅热水，先用软布浸湿，将碎布撷去，复用热水在浑身上下洗了一次，然后仵作取了一斗碗高粱烧酒，四处喷了半会，用布将尸者盖好。此时尸场上面已经人山人海，男女皆挨挤一团，望那仵作开宴。只见他自头脸两阳咽起，一步一步到下腹为止，仍不见他禀报伤痕，众人已是疑惑。复见他与差役将尸身搬起翻过，脊背后头顶上咽至骨道，仍与先前一般，又不见报处何伤。狄公此时也就着急，下了公案，在场望着众人动手。现在上身已经验过，只得来验下半部腿脚，所有的皮肤骨节全行验到，现不出一点伤痕， 仵作只得来禀狄公说，小人当这差使，历来验法兼分正面阴面，此两处无伤，放用银铅入口验那服毒要害，必顺外体上下无伤，求太爷示下。狄公还未开口，早有那周氏揪着仵作怒道，我丈夫身死一年，太爷无故诬害，说他身死不明，开棺检验，现在浑身无伤，又要银铅入口，岂不是无话搪塞，想出来这害人？无论是暴病身亡，即使被这狗官看出破绽，是将他那腹内的毒气，这一年之久也该发作，岂有周身无伤无毒，腹内有毒之理？他不知情理，你是有传授的，当这差役非止一年，为何顺他的指令，令死者吃苦？这事断不可行。说着救了仵作，哭闹不休。狄公道，本县与你已言定在前，若是死者无伤，情甘反坐，这项公事昨日已审详上线，岂能有心搪塞？但是历来验尸，外体无伤，须验内腹，此是定律，如何故揪着公差肆行洒泼？难道不知王法吗？还不从速放下，让他再验腹内，若果仍无伤，本县定甘反坐便了，此时休得无礼。周氏说道，我看太爷也不必认真，此刻虽是无伤，还可假辞说相，若是与死者作对，验毕之后仍无毒物，恐你反坐的罪名太爷就掩饰不来了。一番话说的仵作不敢动手，不知狄公当时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第9回完。